第201集，即便是死在这里也无憾了。跑回功能区后，四周又变得一片漆黑，人一贴着墙往前走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手电筒，攥得手心全是汗。尽管照明设备就在自己手里，但是他根本不敢按下开关键，因为它不是普通的手电筒，而是一个低配版的霰弹枪，且使用的机会只有一次，这可能就是他救命的东西。黑暗中能够分辨的只有声音，人一竖起耳朵仔细听着，他害怕听到枪声，可又需要枪声的指引。摸着墙根走了一会儿，枪声再次响起，这次是在头顶。任意转身就往回跑，因为刚刚他经过了一处楼梯，顺着楼梯上了楼，任意又放轻了脚步。枪声离他很近，说明拿枪的人离他也很近，且有一半的几率是他的敌人。黑暗加上未知，恐惧从脚心生出了黑色的脉络，一路蔓延向头顶。他微微站立着，摸着墙继续前进。突然身后传来了一下衣物的窸窣声，很轻很快，但仁义还是听到了。他尚来不及转头，便觉背后生风，咣的一声重物落地，接着枪响。武警大学毕业以后，仁义就没有摸过枪了，更不用说如此靠近子弹。他分明感觉到子弹就在他耳边嗖的穿过，弹道形成风的雨流，带动了他的发梢。 仁义头， 仁义一回头，借着稀薄的月光，他看到龚应贤正将一个人扑倒在地，不是黄叶，不是假扮人质的歹徒，而是一个没见过的黑衣男子。还有别人？龚应贤用身体压制着黑衣男子，一手扣住他的手腕，往地上用力地砸，试图把他的枪砸掉。但黑衣男子死抓着枪不放手，且慌乱之下再次开枪，就打在仁义不远处。 跑啊！ 仁义想去帮龚应贤，但两人缠斗在一起，他所有的武器都派不上用场，近身又怕吃子弹，便只能躲进了不远处的拐角，至少不能让龚应贤分心。龚应贤一个翻身，骑在了黑衣男子的背上，一手揪住他的胳膊，狠狠地反拧，惨叫声划破夜空，那把枪终于脱手掉在了地上。黑衣男子一个后抬腿踹在了龚应贤脑袋上，龚应贤摔倒在地，男子趁机推开他，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一拳轰向龚应贤的面部。龚应贤偏身闪躲，拳头擦过他的太阳穴，火辣辣的疼。男子反身就想去捡枪，龚应贤一把抓住他的脚踝往后一带，手肘对准了他的膝盖窝，狠力一撞，男子再度惨叫一声，两条腿毫无章法地向后狂踹。龚应贤用双臂护住头，脸往后退去，男子再次试图去捡枪。龚应贤一个挺身扑到了男子身上，一手揪起他的后衣领，一手成拳打向男子的太阳穴。男子矮身躲过，腰身旋拧，半身转了过来，手上不知何时多了一把匕首，刺向龚应贤的眼睛。就在刀锋距离龚应贤不过寸余时，龚应贤一把擒住了他的手腕，另一只手揪住他的大拇指，干脆利落的一掰，指骨断裂的脆响和男子的惨叫声编织进了这夜的乐章，更添恐怖。龚应贤抢过男子的匕首，长臂一展，弧度如鹏鸟扬羽般优雅，却是一刀划开了对方的脖子，大动脉的血喷涌而出，形成了一个一米来高的血柱。仁义看着那争先恐后逃出那具衰亡机体的鲜血，只觉他看了半辈子的恐怖场面，这一幕至少能排进前五。男子的身体软了下去，龚应贤抓着匕首缓缓站了起来。 应贤。 龚应贤慢慢转过了身来，他前胸全是血，白玉般的俊脸上也喷溅了斑斑血迹，像一头刚刚撕碎了猎物的猛兽。仁义大气都不敢喘。 有纸吗？ 什么？ 好脏。 龚应贤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人一回过神来，赶紧摸了摸兜，果然找出两张餐巾纸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去的。他走过去，擦拭着龚应贤脸上的血。龚应贤一眨不眨地盯着仁义，黑夜中，瞳仁泛着一丝幽蓝的光。 为什么不跑？为什么回来？ 我能扔下你们跑吗？邱队长呢？ 不知道。你们不是在一起吗？白志成呢？ 邱队长去追黄燕了，白志成想跑但被我抓住了，揍晕了，靠在大门上。 你就不该回来。你要么去安全的地方等我们，要么带他离开。之前说好了要听指挥，你听哪儿去了？ 换作平时，仁义肯定要辩驳几句，可他的余光瞄了一眼地上那个还在放血的人，突然一句都不敢顶了。他抿了抿唇， 我们一起走。 我们现在走不了。 为什么？ 还有其他人，而且不知道几个。 什么？这个人是谁？ 除了黄燕以外，那两个人质是他们的人。紫燕还安排了其他人，每个人都有枪，每个人都练过，确保我们务必死在这里，不把他们杀光，我们走不出去。 仁义惊呆了。 所以你就不该回来。 那我更应该回来，起码多一个帮手。不行，我们得尽快找到邱队长，他一个女人太危险了。 他比你更会保护自己。 龚应贤从地上捡起黑衣男子的手枪，退出弹夹看了看，又在男子身上摸了一遍，失望地说， 只有两发子弹了。 你的枪也没子弹了？ 没有了。 邱队长拿走了那个男扮女装的人的枪去追黄燕，黄燕不是很危险吗？我真的很担心她。 我也担心，但是现在没别的办法。我不知道紫燕到底派了多少人来，这几个人像是雇佣的杀手。在这里我们起码还有遮挡，如果离开，一旦有狙击手，我们在空旷的室外就是活靶子。 仁义话都说不出来了，虽然两人的处境很糟糕，但起码在一起有个照应。可秋妍呢？秋妍就自己一个人，他真能保护自己吗？何况秋妍要对付的是一个危险程度极高的通缉犯。 我们要去找他，先统计一下身上有多少东西。我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敌人。 两人把身上的武器统计了一番，子弹只剩下两发，手电筒只剩下一个，灯泡手榴弹七个，药瓶小炸弹30多个，匕首2把。龚应贤把手电筒和1多半的药瓶小炸弹都给了仁义。 灯泡有点危险，棉芯燃烧的速度不均匀，有提前引爆的风险，所以我来用，其他的你拿好了。 好。 龚应贤又开始脱外套。 你做什么？ 龚应贤的卫衣里穿着一件防弹背心，他要把背心脱下来。仁义明白了他的意图，一把按住他的手。 别给我，你比我危险多了。 穿上。 我不穿，你更需要穿。这东西就像我的防护服，谁上战场谁穿，谁穿谁上战场。你要让我当主力吗？ 或者我帮你穿上。 仁义抿着唇，龚应贤拽开仁义的胳膊就给他往身上套。仁义奋力挣扎起来，龚应贤一把掐住他的下巴，粗暴地吻住了他的唇，甚至不轻不重地咬了一口他的嘴唇。仁义轻哼一声，就想推开龚应贤。龚应贤趁机抓住他的胳膊，套进了背心的一个袖口，又擒着他另一只胳膊塞进了另一个袖口。仁义发出抗议的声音，拽着背心的前襟想脱下来，却被龚应贤趁机一手擒住了两只手腕，用力抵在胸前，另一只手按住仁义的后脑勺，将这个吻加重加深，让仁义无处可躲，让仁义只能被他不留空隙的密密实实的亲吻。龚应贤直将仁义亲的大脑发晕，趁机给他拉上了拉链，这才松开了他。仁义喘着粗气， 瞪着宫应贤，但那眼神毫无威慑力，甚至因为刚刚结束的亲昵，连眼角还都带着尚不及散去的春色。看在宫应贤眼中，更像撩拨。但此时此刻，宫应贤不敢多想。 给我穿好了。 仁义拽了拽身上的防弹背心，只好接受了。宫应贤一边往身上塞各种自制武器，一边说道： 你放心，我一定带你离开。不管这里有多少敌人，就算要杀出一条血路，我也会让你平安回家。 仁义默默地凝望着宫应贤，好像无论碰到怎样的危险，面对怎样的敌人，宫应贤都能保护他。虽然这个念头不该有，但仁义觉得即便和宫应贤双双死在这里，他也无憾